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所謂反對派嗰個有少少唔同，反對派嗰個又有個雷動計劃，九啊幾樣啊，咪就搞到亂曬龍啦，係咪先？係嘛？ 咁都係有幕後之手搞死你啫。 一樣嘅啫，其實兩邊都一樣，兩邊都一樣。 大石砸死蟹，你唔記得依句説話咩？ 呢個大石就係西環。 我你講啊，我冇講。 咁咩大石砸死蟹啫？ 總之大家領會。 哦，即係李慧瓊就係大石，佢砸到你。 未必啦。 咁唔係呢？你答我，你又用錯成語噶啦。如果唔係就大石砸死蟹啊嘛。咁我話西環啦。咁我即係李慧瓊係大石啦。 未必咯。 未必。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一下鬱敏會客室。 鬱敏會客室逢星期六10:00至11:00。 论坛，陈云、梁锦祥， 好，城邦论坛同大家见面啦。咁啊，陈云最近咧就有多人病，有多人死啦，系嘛？咁啊， 嗱就流年不利啦， 流年不利系嘛？嗱就大家如果有睇报纸，其实都唔需要睇报纸咧，网上啦，咁就即系对于呢位即系喺呢个90年代相当之轰动嘅人物啦，叶继欢咧。有諸多嘅評語係嘛啊？咁咧就我唔知點解咧，凡係人死咗之後咧，大家都要封佢做聖人喎。 唔知教文連嗰個汪洋大盜都係，忽然間就變成賊王都有，賊就賊啦，即係我哋以前叫匪首嘅啫嘛，居然叫賊王。 唔係，但我又理解用呢種心態嘅個原因就係咧，如果你係嗰個社會本身咧，大家覺得啊好正常啊，喺嗰度都。揾到一般嚟講揾到公義咧，就唔會對呢啲犯法嘅人咧有一種浪漫嘅憧憬啊。其實呢就係反映咗而家個社會嘅心態。 係啊，即係有冤無路訴啊，唯有係希望有啲豪強之徒出嚟係坐一坐官府嘅鋭氣啦。咁雖然佢都最後都伏法，都俾人揾咗入監，但係起碼佢當年嗰啲威風嘢都少見啦。 係啊，嚇咁而家當然有好多解構嘅神話啦。舉個例，譬如話當年喺觀塘。揸住 AK-47橫掃嗰個，嗰個而家話好似唔係佢喎咁樣。 佢啲朋友嚟啫，係即係嗰啲博啊，即係夥伴咁啦。但係佢已經死咗，又死無對證。 係啊，嗱呢個心態咧，其實係值得講講，因為佢反映咗而家個社會後邊一啲幾重要嘅價值觀嘅改變。譬如咧，就大家記得當年啦，呢位另外一位策劃張子強啦，佢去綁架李嘉誠嗰個長子李澤鉅咁樣。咁當其時嗰個反應咧，就即係當然係好震驚啦，因為呢單新聞我自己係親手做過嘅，而當其時基本上係冇人相信嘅。但事後和記嘅高層一啲洋人話俾我聽咧，呢件係真事嚟嘅。及後再先至由李嘉誠自己親口證實啦。咁但係大家會經歷咗咧，就係喺嗰段時間咧，其實慢慢有啲人又嘗試去睇翻呢個綁架事件，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咁當然我唔會贊成，但係後面係講一樣嘢，就係對李嘉誠呢個人，佢一個唔同嘅睇法。譬如喺90年代之前，超人。慢慢覺得啊，即係做即係賺錢要賺到咁盡， 賺到盡曬啦！即係特別係嗰啲百佳嗰個魷魚事件啊，即係嗰啲 食咗係肚餓嘅， 食咗肚餓，跟住就要解釋佢又唔知唔而對，係嗰個另一般人對佢係反感。 係啊，咁呢一個咁嘅價值觀，亦都反映咗就係、是、包括政府同埋香港嘅財閥，喺90年代，特別喺97年之後，對佢呢兩個特別反感。 咁當然而家就未至於對未公開對嗰啲大陸嘅嗰啲中共落嚟嗰啲財閥嘅反感啦嚇，可能有人贊下馬雲咁，但係慢慢呢個都會噶啦嚇 ，OK。但係頭先我哋講緊就係點解喺即係呢個葉繼寬死之前有所謂呢套《樹大招風》呢套戲攞咗呢個電影金像獎而引起咗一個話題，個原因就係因為。呢、這個實際上對我哋九十年代嗰個價值觀嘅一種回顧嚟噶嘛？嗰、個回顧就係咩咧？係我哋當其時以守法、以上進、以依歸呢個社會嘅主流價值作為一個榜樣。但係去到九七年，我哋發覺原來呢樣嘢係一個即係虛妄，即係一個洗腦過程嚟嘅。 啲騙局嚟嘅，即係九十年代嗰啲警察故事系列嗰啲啦，即係奉公守法，跟住就當然亦都有輔助英政府喺香港嘅統治，使到可以逐步由一啲好多灰色經濟啊、好多逃税啊、好多脱法事件啊嗰啲。變成一個有國際誠信的金融中心咁樣前進，但係九七之後我發覺，哇！嗰個金融中心唔係為咗我哋而設㗎，係為咗俾大銀行啊、保險公司啊、強積金啊、好多集資啊，甚至雷曼債券嗰啲攞嚟謀我哋身家用啊，咁跟住就更加反感啦。 係啊，但係好可惜嘅就係咧，即係香港咧，我哋由於嗰個八十年代打後受嗰種即係洗腦嘅教育咧，係令到我哋對嗰個社會制度缺乏反省。即係我哋成日以為啊，譬如做銀行啊、政府啊呢啲建制咧，係對成個社會嘅一個好大嘅重要嘅貢獻，係咪？但係咧其實類似對呢啲制度嗰種反省咧，其實好早已經有嘅。我記得布洛希第一個説話，就係咧。其實開銀行和打劫銀行是沒什麼分別的 一個拿走了銀行的錢一個就是銀行拿你的錢但是答應給你少少的利息但是如果你一下子去拿了他的錢他就會阻住你 的他實際上 他都是打劫你的嘛布羅希特那個其實比我剛才那個翻譯是更加盡的他說呢開銀行咧，仲好過打劫銀行。佢後邊講個説話應該係咁講嘅。嗱呢個咧，你諗翻咧，呢句説話本身嗰個講嘅時代大概三四十年，1930年或者1940年， 嗰個係財經好大波動嘅時候。 嚇，就息直嗰啲應該呢個威馬共和國嗰年代嘛。咁我記得幾時即係頭先我哋對嗰啲所謂大策，我哋賦予一種即係所謂合道嘅一種諗法咧，其實喺60年代有過嘅。嚇，如果你年紀即係夠大嘅話，你會睇到其實。即係而家香港係慢慢走翻去60年代或者之前嗰種狀態。 係啊，我記得仲係記得寶生銀行劫案咁，好多人係津津樂道，仲係拍電影啊，或者喺茶餘飯後或者喺副刊成日寫呢啲，跟住大家喺度向往好過中馬標啊，打劫一次幾百萬咯。咁當時幾百萬好大嘅錢嚟。 嚇！咁你仲記唔記得許冠文許冠傑有一首歌啊？做老千好揾老皇帝啊嘛，係嘛？你而家唔敢唱呢歌啦，係啊。 因為以前嗰啲，因為上層社會都係咁樣招搖撞騙，咁啊小市民就亦都係唔介意自己都撈埋一份。 係係係，因為你係睇到其實呢啲人嗰個致富嘅原因，實際上都等同於打劫，係嘛？即係你個人。但係到依家我哋呢種，因為經歷過七八十年代後，有廉政公署啊，我即係洗咗腦噶啦。我所有揾錢其實係透過自己努力。你買唔到層樓就係因為你。不努力，因為你懶，因為你成日去走去日本旅行。嗱，佢而家不斷灌輸咗，但係次文化反動就係，我哋開始歌頌呢啲，即係去打劫啊，去作奸犯科嘅人。 係啊，咁你啲樓咁貴啊，因為政府攣住啲地唔起啫嘛，跟住就係重建又慢，公屋又供應又少，將啲人谷曬去買樓。咁銀行就係明係個樓市咁危險，都仲係按咁高嘅俾你咁，大家都合謀先整到咁貴。咁以前啲人即係七八十年代嗰啲人，夠係去日本旅行，去覺得冇去日本咁遠，咁去啊大陸啊，去啊泰國啊，夠係大飲大食啊，睇慢慢夜夜笙歌。又不是照樣去買到樓 係啊！咁嗰時就甚至去不到日本，咪去台灣咯，係嘛？嗰時台灣同香港的經濟情況差好遠噶嘛。咁咧就即係頭先你講銀行嗰度咧，即係我覺得就因為我做過銀行，所以我覺得係不單止頭先你講啲問題，雷曼債券嗰個實際係搶錢， 就真係搶嘅， 係啊， 嚇，即係用套用翻可以布雷希特嗰個講法就係 真 係 見啲機構投資者固然係推銷啦，跟住連啲阿婆去啲旺角分行嗰度，佢都係游說佢用啲棺材本嚟買雷曼仔券都有嘅，咁高風險嘅嘢。 啊，講咗呢樣嘢又題外話，就係而家嚟緊呢個下一任嘅特區政府咧，有可能又係出呢種類似嘅嘢，佢想刮我哋啲。啲退休金啊， 所以就三四十年代，如果大家年紀大嘅朋友或者聽過嚇小歷史，咪知道我哋喺北邊都發生呢，就金元券事件咯。 嗯， 即係真係攬強行兑換，跟住就係攬曬你啲錢走。 係啊，嗱呢個時候咧，其實我哋要即係講多少少咧，喺我哋細個嗰陣時候，同樣發生嘅嘢，只不過而家人因為舉個例。譬如三郎案， 是啊， 即係綁架一個即係有錢佬嘅仔，係咪應該 不斷勒索佢，又寄隻耳仔去啊嗰啲， 即係割咗耳仔 嗰啲叫太平山下三郎啊！以前就是、即一發生冇幾耐，就報紙就已經有連載小説啦。 啊，咁就後來又拍埋戲添啦。所以咧，今時今日大家就唔好覺得話咩樹大招風好特別，套戲本身固然有佢嘅咩，但係其實。呢個係反映到近嚟香港，我哋好多嘢咧係自我審查，係唔敢拍。譬如而家你拍呢啲即係著名嘅劫匪咁樣，咁事實上著名嘅劫匪已經少咗，已經退咗啦， 都要值得用呢個非物質遺產嚟到保護啦。 呢個向聯合國申請， 香港悍匪系列 啊，係咁另外就係銀行風潮啦。太耐啲人唔記得啦， 啊唔記得啦，即係銀行執笠嗰啲啦，即 係 六十年代擠提嘅嗰啲嘢。 啊，咁就你記唔記得呢個海外信託？ 係啊，海外信託咁，我哋叫後來又叫海託或者託水龍咁解咯，只有借冇還，攞咗錢冇還。 唔係，咁我哋嗰陣時嗰陣小學嗰陣海外信託啊，託咗你錢去海外。嗱，我哋知點解要即係不斷去講，而係話咧第一樣嘢，我自己個人感覺就係。在香港歷史有少少循環的感覺，即係翻去嗰、那個咁樣。咁我哋當然唔知道即會唔會去翻即係舊來七八即係八十年代嗰種嚇，即係上升嗰種，但係 比較難咯。 我哋嗰個整體而家社會嗰個咧，係缺乏咗呢種歷史感，導致到我哋一種感覺就係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嗰啲嘢係應份。其實話呢個唔係應份，呢個係可能係意外 嚟㗎，而且根據好多即係香港本土史嘅寫嘅人講，係因為真係因為所謂嘅回歸議程咯，就是、英國要將香港咁啊，鄧小平話強行話要收翻，唔收翻唔得，咁啊拍台，咁啊俾翻佢咁。麥理浩總督或者當時英國的海外殖民地部的做法就是你想收打，咁我將香港谷到變成金融中心，睇下你冚得落咯。咁於是成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又起公屋，又增加大學，跟住又有廉政公署，又提高嗰個官民的合作信任感，跟住又拍好多電影，香港電台仲成日叫啲高官上去搭嗰啲烽煙節目，俾人鬧到飛起。咁即係呢啲冚唪唥係將香港嘅谷到嗰個公民社會好強，跟住嗰個紀律誠信好強，咁跟住睇啲共產黨點樣處置呢一種咁嘅社會，你哋班賊嚟，共匪嚟嘛？教一班好好嘅有專業訓練、應有中產道德嘅人俾你。咁跟住等你糟質佢哋嘅時候就精彩咯。 但係佢做漏咗一樣嘢啦，即係俾香港獨立咯。 佢爭都冇呢樣，即係佢可以將香港變成自治領嘅，即係紐西蘭嗰個模式嘅。但係始終英國當時即係中國嗰個開放改革對佢嗰個利益太大啦，佢冇必要係咁樣嚟到 keep 住共產黨，而當時亦都冇咁嘅。強大的外交智慧嚟到遊說鄧小平咯，即係鄧小平咧一拍台咁一話主權問題冇得傾，咁英國就縮沙，就唔會唔知道共產黨嗰籠嘢就係你扭下佢就話其實自治領都唔係獨立，主權都仲喺你嗰度，咁兩者仲係好曖昧嘅，你講你嘅邊個講我邊，或者都仲傾得到，但係始終英國冇呢啲冇咁嘅心情同呢個鄧小平玩。 冇嗰個魄力，冇 咁魄力，因為呢啲好嘥精神嘅，因為老共即係中共嗰邊係 佢係會傾到嘢，但係佢係會非常之耗你嘅精神。 嗯，我諗主要就係當其時嗰個大英帝國嘅餘水已經去到一個即係相當之末端啦。如果你話喺即係維多利亞時代咧，一定同你攣到攣到 攣到底嘅，即係你可以收翻新界，但係嗰就九龍同埋港島就唔交翻俾你，睇下你點處置係新界嗰批人口先，跟住就玩死你，喺度整個中立軍事中立區嚟整嚟玩殘你。但係嗰陣已經係連阿根廷都蝦英國啦，都搶住呢個福克蘭群島主權，打咗仗。 咁福克蘭可以打，香港就唔可以打嘅，嚇嚇，因為呢啲係即係直情係玻璃之城啊。OK， 因為真係人口多，跟住就係個邊界咁近，同埋有個海路咁遠，好難打。 嗱，仲有頭先你講嗰度咧，有一筆咧，我哋又要勾起佢嘅小故事，不過大家又值得即係去記得呢件事，就是、當其時曾經咧，因為呢個我又接觸，即係有同嗰啲發起人有個間接接觸嘅。就想在香港設立聯合國的亞洲區總部，提過一兩次，我想有部分報紙做過頭版頭條 添。呢個係可以將香港瑞士化嘅，但係就又係搞唔到。 即係又係嚇，即係無疾而終啦。 聯合國嘅總部就變咗呢度係萬國喺度見面嘅地方，咁就好國際化啦，即係做到好似日內瓦、即係瑞士咁樣。 冇噶啦，去到嗰度你又係另外一個遊戲規則嚟噶啦嘛，係嘛嚇？好啦，呢啲區往議啦，咁我講翻呢個拆王呢單嘢啦。拆王呢單嘢咧就係、是，佢係俾咗個機會，好似我哋回顧翻即係九十年代一樣嘢，但係回顧得唔足夠。回顧得唔足夠意思就係話，大家而家係嘗試將葉繼寬塑造成一個聖人同埋一個社會運動家， 呢個就有啲怪，即係一個獄中嘅良好行為啊，同埋佢係又 嗱識畫畫啦，識畫畫啦，畫得好 Q T 啦， 嗰啲美少女漫畫，我哋當時嗰啲叫做嗰啲。 有錫個女啦，有對公義發聲啦，呢、這個就應該係阿梁耀忠講嘅啦。 即係佢喺在囚期間就為其他嘅傭友或者囚友係關照一下。 嗯，嗱，如果你以人嘅即係一個人情世故嚟講咧，譬如一個汪洋大盜，亦都應該有佢好嘅一面。 當然啦， 當然嘅，呢個係人之常情。 人有好多面㗎嘛。 啊，但係我哋又唔需要突然間要揾一個即係咁嘅賊王去變成一個聖人， 唔需要啦。呢啲所以我唔係話呢啲咪就係後現代主義或者左膠玩嗰種叫做身份政治，即係佢以前就係、是、入獄之前就係個賊啦，但係入咗獄之後就係個更新緊嘅色嘅囚犯，咁跟住就係佢死咗之後就一個死者，咁死者就你唔可以苛責佢噶嘛，咁於是就話所謂咩人死為大啲咩傻嘢，跟住就將佢。生前犯下嗰啲嘢就忘記咗，或者壓咗落嚟就專門講佢喺獄中嘅事。咁呢啲係一班即係社福界啊、左膠玩慣嗰啲叫身份政治嘅嘢咯。即係淨係睇佢某一個身份，但係就唔睇佢加加埋埋都要睇下綜合考慮一下㗎。咁我哋以前嗰啲人之常情一定係功過有分㗎嘛，有大二小二咁嚟睇㗎嘛，唔會話淨係睇到佢喺獄中嗰啲咁嘅小小事情、小二或者係小善，跟住忘記佢外邊犯嘅大惡。 嗯，阿陳文頭先講嗰咧，我用另一個方法去表述咧，就喺歷史上有所謂 revisionism， 係啊係啊， 即係翻案主義，即係總之咧就係你啊，如果你講呢樣嘢正面或者你講呢樣負面，我哋倒翻轉講，咁咧就變咗有新意啊嘛。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大家而家但係即係齊身都話佢拆黃，冇新意啊嘛， 即係打劫銀行啊，作奸犯科，新聞變咗報啊，嗰個都幾廿年都報咗啦。 嚇，咁所以咧就要翻案，但係翻案就唔知頭先你講嗰橛。甚至要將佢要做賊王呢樣嘢都要美化，就是、因為佢落到嚟香港，因為佢鄉音被歧視，所以佢做呢樣嘢。 或者佢誒呢度嘅太過係憎人富貴厭人貧啊，所以佢要有個心理上嘅逆轉，或者個叛逆心理，所以要咁樣做。咁你拍警匪片可以得嘅，但係就唔可以真係當係一般嘅社會輿論咁嚟睇。 嗱，事實上我覺得咧，即係對。即係呢類呢朋友或者甚至所，其實你唔需要攞一個好強嘅價值判斷。嗰件事係發生咗，咁佢坐監。咁即係你一般嚟講就係佢要得到嘅情況，佢得到咗啦。 亦都係有理由嘅。佢唔通話啊，即係你覺得如果佢打完劫之後佢可以走咗之後攞埋錢，咁係一件好事。咁我覺得又呢個又唔可能嘅， 除非佢喺嗰邊做咗啲善事啦，或者佢打劫嗰間銀行後來發現係寫專門玩詐騙嘅，即使唔俾佢搶咗，佢都會執噶啦咁。 哦，咁呢個就 有 你係幻想又羅賓漢嘅，咁呢個世界冇呢樣嘢 㗎嘛？賊係賊就點去行善？你一行善俾人知仲得了？ 所以簡單嚟講咧，即係如果你話睇翻呢件事咧，最重要的角度咧，我哋講就係回顧翻，即係我哋九十年代嗰個價值觀到而家呢個價值觀嗰個改變。 嗯， 對於呢位朋友死者意義，你都唔需要做奉聖人，佢好可能佢一個普通人嚟，因為一啲特殊嘅原因，佢要就可以有揸住啲槍就喺街度。咁寫除咗之外咧。其實那個社會那個大的方向，佢冇乜影響到，即係你，所以就唔需要話，哇！而家即係鋪天蓋地啊，要洗版啊，咁去做少少 rest in peace 啊嘛。 其實係嗰啲我哋叫一代傳奇，咁我哋落咗幕之後有啲回顧咁解。 一代英雄啦，係嘛嚇？咁但係即係成個嘅情況咧，如果你話作為一個即係跌。即係民間嘅睇法咧，就係連呢種咁嘅人物都沒落，連呢種人物喺今日香港都冇啊。咁但係如果冇嘅話，那個後邊嘅原因係咩咧？後邊嘅原因就係因為而家嘅社會係趨向於平庸化， 趨向平庸，冇咗所謂英雄人物啊，即係驕雄又好，英雄又好，都少咗啦。 啊， 就是、大家都趨向一係就年輕化，一係專業化，總之或者係一個團體嚟睇，就唔會話標榜某一個人係特別係標青。 嗯，簡單嚟講就係敢為之天下之先嘅人係少咗。 少咗 啊！你獨立特立獨行，你做一啲人哋唔敢做嘅嘢，你做一啲帶頭做嘅嘢。而家呢類人係越嚟越少。 越嚟越少啦。以前我哋都仲有嘅，即係譬如話天星碼頭絕石啊、蘇守忠咁，即使我哋今日見到係好少嘅事情，但係當然係大事嘅。 嗯， 行出一個大步，即係公民鬥爭嘅一個大步。 亦都無論佢今日嗰個態度講成嗰樣點啦，今日已經成為和尚，啊，可能睇啲嘢好保守，但係當年就係第一個行出嚟，坐喺度絕石。咁當其實加價雞得加豆領， 加豆領即係如果大家比喻一下，就類似係地鐵加你過海費加你十蚊咁啦，即係差唔多咁嘅比例，咁所以就話好大嘅反應。 唔係，但係如果你放喺今時今日，就係、是、如果你就算好似頭先你講嗰幅度去到十蚊咧，其實都冇嘢。 冇啊！啲人就係嘈兩句，甚至嘈都唔嘈，跟住哦，即係以後就係要喺我個每月嘅開支度加多少少交通費咯，咁啊咁慘啦，即係飲食嗰度節制少少啦，咁嗰啲小中產被逼變成咁嘅樣啦。 嗱，我哋嘗試解釋嗰個就點解敢為天下之先，特立獨行嗰樣越嚟越少咧，係我哋感情上越嚟越麻木。 係啊，呢個係真係係感性嘅嘢，或者感情嘅嘢，就覺得唔妥就拍台，我自己拍案而起嗰啲啊。 而家你越嚟越少，因為太多。衝擊落嚟，你慢慢要，如果你去真係感受衝擊，你會黐線嘅，所以慢慢就係、是、嗱，一定有人黐線，有人自殺嘅， 有人自殺， 但大部分人就係選擇一種嘢，就係、是、我將呢啲嘢全部即係將佢磨平，將佢 跟住將甚至連啲中學都教人哋要有啲咩感情管理啊，咁如果以前嗰啲有啲不公平地啲加價十蚊過海，叫拍案而起，跟住就。即刻講粗口啊！嗰啲老師，喂，你係咪情緒病啊？祝你睇下精神醫生先咁。依家會有咁嘅反應嘅。 嗱，你講呢樣嘢咧，我就真有題外話啦。今日我收到呢個選舉事務處手提電腦懷疑失竊呢單嘢，咁就唔好話懷疑失竊，你基本上係失竊咗，你係失竊咗，唔好 報咗案啊，大佬。如果懷疑失竊。都冇失物品，點即係你話係俾人偷咗呢個懷疑啊？即係可能係俾雜工丟咗，但係唔見咗呢個係事實嚟㗎。 嗱呢個就引證頭先我哋嗰種感情嘅麻木，連我自己都麻木。我收到呢封信，我基本上唔想睇。但我如果即係逼自己，因為我要做節目想去睇咧，我就只可以頭先即係用翻我嘅適當嘅情緒去反應。選舉事務處，我屌你老母！ 係咯，你淨係撳埋信，你唔見咗咪唔見咗咪道歉啫，公開道歉就算啦，仲整封信嚟滋擾人又浪費公帑。 嘥咗呢啲，呢度使咗幾百萬。 係啊，同埋中英翻譯啊，都好貴嘅呢個。就當然政府部門入邊有人搞呢啲嘢。 那個情況就是呢封信基本上沒有解釋過即係嗰個失竊嘅原因。 失竊嘅正常要講失竊嘅原因，要道歉個責任，之後就講選民嘅損失點樣防範，咁就有啲意義話要寄封信，但係冇啊，啲個個都唔見曬，連防範啲咩啫？ 因為後邊有好多嘅疑問咧，佢又出嚟解話嘅。嗱，我哋唔好講話失竊個過程，簡單嚟講就係、是，如果呢個失竊嘅係一班有組織嘅人，佢可以攞到入邊啲資料，佢去偽造身份證。跟住走去銀行做貸款，跟住走去買樓，咁你點啊？ 係啊，或者真係攞你層樓去按，咁跟住你事後發現，哦，跟住警署調查，咁你上去投訴，跟住我個別事件啫，咁同呢個未必有關嘅，可能你咁啱成日來往咯，經紀行咁或者 係啊，佢可以話啊，將來未必 俾人攞咗啫嘛，咁你自己唔小心有事，嗰啲身份證俾人見到，咁咪攞咗啫咁。咁亦都有呢個道理啦，但係如果係個出乎意、超乎比例咁出現呢啲咁嘅詐騙案嘅時候，當然係亦都有合理嘅懷疑，就係、是、因為呢單嘢咯。 咁跟住要問一個問題啊，可唔可以攞賠償咧？邊個賠俾我咧？選舉處冇處理賠俾我 啊？按道理，如果要以美國嘅集體訴訟係要賠嘅，即係如果忽然間超乎比例出現呢啲詐騙案，咁一定係同呢個有關。咁佢即使唔賠佢都一身，告到佢一身蟻。 嚇、啊！咁所以嗰個係 class action 嚟噶嘛？咁、啊、香港好似冇添啦。 香港係犯法嘅，或者佢唔可以話呢個包攬訴訟。 咁、啊、你可唔可以頭先話，即係呢個係印證咗頭先我講嘅，就係我哋對而家社會嗰個不公義嘅情況，所有種種情況係開始麻木，係冇反應， 冇反應，因為政黨亦都唔會叫嗰啲傳召啲人去立法會審問啊！政黨都唔係嗰種嘢，議員亦都廢位就冇功 啊！我哋對其他嘢可能即係嗰個情緒就即係反應強啲，最強嘅反應就阿郭富城結婚咁樣嚇，嗰、那個嗰、那個我哋個反應又 搞到八十年代嗰啲酒樓結婚咁啫，咁話曬都係個大明星啊嘛，即係有型啲噶嘛， 即係講埋嗰啲嘢，咁人哋中意保守，中意懷舊喺人哋嘅事。 係，所以我覺得而家我哋嗰個感情係錯置嘅，嚇、啊，譬如對葉繼歡啊，我哋又投注咁多咩嚇、啊，對郭富城啊。對呢啲嘢，我哋完全係冇感覺， 因為實際亦都係政府亦都做到個滑稽，即係講要嗰種滑稽同埋荒謬，已經令到人哋無法反應。 啊，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真係開始麻木噶，係啲人自殺。 係啊， 你到而家，譬如話我哋由我自己面對呢、這、一個新聞。我是搞到我要開始去做一個節目，到個節目完咗啦，都仲係咁多人自殺。係 啊， 咁一開始咩咧？就係都冇咩可以做。 一兩單，有時三單，咁次次都見到個綠色嘅三角形吸住個不幸自殺者嘅屍體，已經係。除了我即係一個語言學家講啊，點解叫墮樓啊？明係跳樓啊，大佬有幾多種被懷疑自殺嘅，後來發現係謀殺噶，即係開埠以來一宗都冇啊，大佬！即係你喺無間道會見過，電影會見過，但實際上喺犯罪嘅統計係冇出現啊嘛。 唔係佢嗰個就係咩啊嘛？佢可能企喺個高處嘅地方，佢唔小心篤咗落去啊嘛， 即係睇風景掉落去咁。 唔係而家嗰個社會係太多呢啲荒謬嘅嘢，令到荒謬到就係、是、如果我哋唔去嘗試扮睇唔到咧，我哋不能夠喺呢個社會生存。 係啊，呢個有啲似日本一個流行作家定趨勢學家講嘅叫頓感力嘅，即係話個社會太荒唐。日本已經正常㗎啦，佢都覺得現代社會需要將人嘅感性係磨到頓呢啲，否則真係會黐線嘅。就日日咁樣激動，日日咁樣拍台青筋暴現咁，但係大佬你都冇個意思聽俾佢鬧，咁整到報紙又唔登你嘅，你就係喺呢度鬧，咁啊整到觀眾又唔開心啦。費事啦，同埋又冇行動啊！最衰就係你一出街行動，又去官署嗰度包圍佢，跟住警察為你搞事，跟住告你好重嘅罪，煩到你不得了。 係啊，嗱，我覺得你後邊嗰個係講得最啱，就係你鬧完之後，你冇行動做到啊！而家只係如果話你鬧完之後有行動做咗咧，咁你理論上你可以宣泄到嗰、那個。 係啊，以前得㗎，以前譬如鬱敏老兄喺議會咁樣一鬧，跟住就起碼左交啊，我哋啊，咁啲其他團體都去 圍一圍政府啊，就係喺門前啊做下 show， 做 show 都好啊。跟住就係嗰啲官員都係誒騰曬雞咁，起碼都出嚟解下話啱啦。咩冇咗呢啲嘢？ 係，所以即係而家呢個局面咧，係又比六十年代嗰種又多一重壓迫。六十年代嗰陣時候就你可以嘈下，咁又可以即係喺呢啲地下嘅範圍、地下社會嘅範圍走去。即係做一啲嘢，咁而家連嗰樣嘢都冇埋啦。 以前就可以打，連警察都俾黑社會打嘅，以前即係做得離譜。 唔係佢睇你去邊度咯？如果你九成城寨咁啊有事咯，因為所以嗰陣時唔敢入去。 落咗班咧，酒樓落嚟，跟住條炮埋身就俾人打。 唔係因為阿頭先陳雲講過係啱嘅，因為當其以前咧，大概六十年代末期出，我係聽過一個副執輩講。佢就即係閒談啦，佢話：嗱，呢位呢個差人咧，佢再咁搞法咧，佢落班之後我打柒佢。 係啊，我以前訪問一啲即係因為做地方志嘅，都訪問嗰啲小販，啲小販都話有個警察成日嚟抄佢牌，咁結果點咧？即係嗰個小販就把心一橫，就擁佢入後巷，就揾啖雕嘔咗佢身，跟住出翻嚟，嗰個警察就亦都算數啦，因為我明係成日告你就為咗攞茶錢嘅啫，俾佢打身就算啦。以前係咁嘅， 以前有啲發生過咩事啊？即係嗱，我哋唔講， 即係大家都理虧。 我哋唔講咧，嗱呢啲嘢咧就係即係大家又套用翻八十年代嗰種去睇翻以前嘅嘢噶啦。我話俾你聽就係，其實六十年代嘅香港同八十年代香港相當之唔同嘅。係 相當唔同，以前啲警察俾即係佢犯咗啲小規咁，即係佢收茶錢，專門針對啲俾唔起茶錢嘅都針對，咁呢個就唔合乎嗰個行規啊嘛。咁結果俾人打，咁其他啲警察同僚見到你都抵死。 好，我哋第一節都結束，我哋第二節再翻嚟啊。